Network。 现在时间午夜12点整。 放暑假喽，宝贝，想去哪边度假呢？ 我想去打鸡蛋，当个小小神射手。 那我们去参加知本老爷欢夏同乐会，2天1夜，只要7300元起。爸爸去骑单车，妈妈可以和五星主厨学料理哦。 耶！那我们快播订房专线0895106666。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859周第五名陈大天，哪里来的勇气？第四名张韶涵，再见之前。第三名田馥甄，余波荡漾。第二名林宥嘉，一点点。第一名周杰伦，说走就走。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大星陈洁仪。 每个流浪大人都在回家的路上，每次看月亮都闪着泪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新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数到三，完美要说出来，跟你说 love love love 也没那么难，你和我 yes yes yes 什么都不管，说天说 one two three 跟我数到三，完美要说出来，完美要说出来。 12:05，欢迎来到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好久不见，我的仙人要发片了，关诗敏 Love me love me 爱要说出来哦。 一张大嘴巴讲了谁又讲了他，和明把球装得很善良，整天算别人，这样真的快乐吗？还是自己买一支牙刷来刷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Only you， 有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何必瞧不起人人生而平等 Oh my god， 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妈妈我们还有救吗？ Only you， 就自己觉得自己最聪明，自障 12:08，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呢，在我们这一个礼拜的青春点点都会听到他们就是台湾颂台湾爽，这首歌曲叫做都给你说就好。他们在8月21号星期天的晚上7点会在 Legacy Taipei 举办一场演唱会，我们连续5天在青春点点都要为你送出。身为一个乐团，是不是就一定要发一些毛巾呢？台湾爽毛巾， 这个问他们的毛巾很长。 对啊，就是乐团一定要做长毛巾， 更长。 那我们的问题是， 因为你把团名跟歌名 都讲完了， 对， 所以 你可以再问一次歌名是什么？ 02-23639955，02-23639955，你知道现在我们放送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的话，打电话进来给我们，我们就要送你台湾爽的毛巾哦。 Listen to my music and move your feet out in the streets. Check out the beat. 另外呢，今天已经到了7月26号了，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今天生日寿星交给你。 Why？ 726生日的阿农，最近 Dcard 星座版上有一篇文章在讲。生日在寒暑假的人都会很羡慕朋友在读书时一起的庆生，比如说砸瓜胡泡和整人等等的。最后的文章结论是，只要对这些人说声生日快乐就会很感动，所以希望有朋友是狮子座的人记得用脸书以外的方式说生日快乐哦。然后他想点播一首歌曲。 最后不讲啊？ 哦，也祝马克玛丽第二本书早日生产。讲完之后你要回答吗？ Happy birthday！ 讲完之后我们要用热烈的掌声， 你不要干扰来宾正在自拍，给他们一点空间跟时间。而且他们可能一张不满足，他们可能还要两张三张，或是现在很流行美亚九宫格，他们也会来一下。 好，今天呢在录音间里面会有很多人，那是因为在这个礼拜五六日的三天呢会在华山，但不是在 Legacy 哦，在华山的这个场地叫什么地方啊？哎，我们先掌声欢迎卡米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卡米蒂派来消灭，不是消灭听众的， 我是卡， 我是米。 那我是弟吗？ 为什么 我们是卡米蒂？ 不要啊，不是这样子的、啊 那个哦、大家好，我是壮壮。大家好，我是爱斗。 大家好，我是龙龙。 好，卡米蒂其实有超多超多人，然后卡米蒂可以算是一个，可以算一个团体吗？ 像 LA Boys 这种团体吗？组织，秘密组织， 好像不良帮派哦。 对对对，至少我们有一个就是不公开的社团在脸书上面，就是组织。对， 好像卡米蒂的这个组织旗下有很多分属不一样的团体，像龙龙自己有一个团体，对不对？ 我没有啊，我是被排挤的。 哦，那所以今天在这边的三个人，你们都没有什么隶属其他团，比如说什么微笑丹尼跟 微笑丹尼也是被排挤的。 什么？微笑丹尼跟那个马克不是马克吐司不是马丹娜吗？ 马丹娜是他们的小团体，但是他们 被大团体排挤。 基本上一开始大家会有一些大团体，那爱董 啊，我有 对， 我是爱董，我是卡米蒂好事派。 好事派，因为他是第四班， 我们是第四班的。 哦，卡米蒂有一班、一班、一班的， 有一班、二班、三班跟四班，二班跟三班基本上已经瓦解了。啊，不， 说错了吧？二班跟三班瓦解吧。 一开始不用讲这些啊，你们可不可以讲一些这个团体好一点、开心一点、正面一点、积极的力量啊？ 讲完了。 他第五班一直没有办法成型。 前面好像也没有很成功，所以 第一班就是大家知道，也没有那么多大家知道的战力帮 哦。第一班是战力帮， 战力帮、对。 那第二班那时候有名字吗？ 哎呦，叫双喜门，因为他们都是第二班，就二就双。 哦，第三班呢？ 犀利克，睡利克。 这个好像有点牵强哎， 而且这个真的是没听过，比那个双喜门还没听过。 犀利克有做过表演吗？ 有啊。 有啦，这个20 那时候有很红的人啊。 我们要不要讲一下犀利克是谁取的名字啊？ 我不知道哎。 黄浩平啊。 哦，以前黄浩平在里面啊。 黄浩平啊， 林取的，他非常引以为傲，就玛丽没听过。 真的 哎 ，That's great！ 所以我现在看到他跟他讲暗号咯，犀利克。 听说你是犀利克， 那他可能会脸红吧？刚黑暗的时。 然后四班就是爱董这一班， 对， 好事派，我们叫做。 Wonderful， 幸好 我沒有。一开始就注定了这个团 没有 会不会红，会不会冷。 其实我好事派最喜欢搞的就是谐音笑话、谐音梗。 那这样一班里面大概都有几个人？ 5、6、7个人。 一开始招收大概都 十个， 大概都十 几、 十出 头，对，十个左右。 然后就看。 物竞天择， 就看谁走的比较多，这样子。 有些人就自然而然的飞到这样子。 那对，怎么会招收？或者说卡米蒂现在开班喽，然后就欢迎大家就来报名這樣。 其实是这样的，一开始是这样的。 哦，是 啊，剧团会开班授课一样。 对， 哇， 我们还有那个，我们那一届还有面试啊。 哇， 对，他会。就是 social， 就是我们的那个团长加上我们的艺术总监， 对， 所有的总监， 就是老板， 就他同一个人、啊， 对，还有负责网络的， 定 我们 WiFi 接不上，我们就要电他的那个。 那面试的时候都在讲什么？ 面试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他就问你说你有什么才艺，然后你就可以表演一下。所以我记得我们那一班有后空翻的， 谁啊？ 我忘了，反正也不在。 那你表演什么？ 模仿。 那你模仿谁啊？ 艺人， 讲一下，爱董的模仿就是很强的，各位。 自己挖坑给自己 干嘛这样子、啊？没有，那时候就是这样，就我模仿谁、啊？ 等一下， 罗时丰，罗时丰， 录音间来了一个人，录音间来一个人。 大家好，我是康康康靖龙。 康康超像，欸、康康超像。 哎、欸，那我们还有，还有一些朋友。哎、欸，有，这来了一个，来了一个。 这个我们所有的执政团队啊，虽然已经卸任，但是 这好像最近有不大喜欢、 啊欸。 你在吴敦义，吴敦义，吴敦义。 哦，你要讲那个？ 哎，又来一个人，又来一个人。 海豚。 对，等一下如果到艾总他已经没有的时候怎么办？龙龙现在就乱 Q 对不对？ 我还可以学龙龙，学屁呀！我是台湾小妹耶。救救！ 他脸都变了，尴尬 了、啊。你说龙龙脸都变了吗？ 脸都变了， 尴尬了吧？ 哎呀，又要跟你去整形，所以他脸变了。 我觉得今天会不会那个马克很轻松？因为我们一直在 Q 自己。 不是， 哎呀，有一个厉害 马克， 哎呀，厉害啦！是谁啊？今天是卡米蒂群星啊！来宾，掌声鼓励！ 耶，宪哥！ 结果人家说是那个林什么那个， 哦，就林什么那个， 对，好惨。 林什么什么 什么啦？ 谁啊？ 你跟他回去好惨啊！ 什么 好惨？就是林那个，就 基本上 那个模仿宪哥第一把交椅、啊。 对啊，就林什么的、啊。 林什么、 啊？ 林什么？ 就是林什么嘛？大家都知道是林什么啊？ 林什么？林什么？ 其实我应该停在康康就好了。 没事，我们就是要推到极限，看大家哪里吃不下这样子。 好，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要先跟所有听众讲一下，就为什么今天录音间这么热闹，是因为。龙龙、壮壮还有艾董，然后还有我，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的三天呢，会讲一场 stand up， 讲一场喜剧。然后这个站立喜剧呢，主要都会讲一些很不入流的东西，很下三滥的东西，都在讲一些很淫秽的段子。 也不要吓到大家啦、 啊、没那么夸张吧、嗯、 真的没那么夸张吗？ 其实要看表演者真的。 对啊，马克你自己 说。你马克上次讲的稍微就是蛮夸张的。 这真的蛮厉害的。蛮厉害的 我这一次。 我觉得可以到19进了。 我这次比上次更那个欸， 哇塞， 他有那么夸张吗？ 他有 马克你有听过吗？ 我们表演者 他不愿意跟我讲啊， 我们平就是其他的表演者在底下就整个冒汗，他怎么讲这个啊？ 可以讲吗？ 这屁股能讲吗？ 有人在壮壮面前更淫荡吗？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调试的蛮好，我已经被大家磨的知道说哦，大概什么程度差不多，大家已经紧绷了。马克没有什么程不程度， 他就是个孩子，还是横冲直撞。 对对对，就是出生之毒，他太毒了，他 就连调教这两个字都讲得出来。 他是在调教观众。 好，反正就是我们五六日三天晚上呢，会在华山的某一个很奇妙的地方。 好了，在中山馆、啊、 哦，中山馆，华山的中山馆， 二龙拱厅。 不是那个国父中山哦，是中间的第三号的那个馆， 就是你那个大门一进去的 左手边 那一栋，对，左边直走那一栋。 对，然后会办三场的站立喜剧，就 stand up comedy。那我们都会讲，这一次的喜剧呢是卡米蒂的不羁夜。那一般来说，不羁夜就是在讲一些比较不羁的东西，就比较情色的东西，比较十八禁的东西。那这一次不羁夜的名字叫做。啪啪范特西，好，所以对，啪啪啪啪啪啪啪。那这一次除了现在我们在场的这四个以外，另外还有 一个很大牌不来， 东区洋，对不对？嗯，所以一共五个人嘛，就一共五个人， 算是一个药膏的名字， 对，东区， 就东区买得到， 就洋洋， 然后你贴了特别痒，对， 还是去了东区就有痒 了， 对，东区过敏。 他过敏， 有一次在听青春点点，听众应该就是对东区洋不陌生啦，因为他有来过，他跟壮壮一样都来过好几次， 没有来过一次而已。 你来过一次哦、喔嗯，那东区洋一次， 他哦，我一次就他一次， 对，只是你们那一次王不见王是吧？还是你们就是忘 記了，我如果是王，他就是八，他绝对不会是王，好不好？ 好啦，反正就是我们五个人会在五六日的三天，然后晚上呢在华山中山馆的二楼拱厅，然后举办一场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笑的脱口秀。对，希望可以让大家 笑， 希望 不要 这样。 可以啦， 应该可以， 就是老板音乐 Q 错的时候就会笑。 对，或是我们发十块带很多十块去，就你笑一下了，给你十块。 好惨哦。好，所以呢就等一下呢 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有任何问题想要问问壮壮啊，问问爱董啊，或问问龙龙的话，也都欢迎你填。然后，或是你觉得你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段子，或是你期待这会是一场什么样的演出，或是你对卡米蒂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们，或是你要打电话进来跟他们讲的话也是可以的。电话是0223639955，0223639955。哎， 音乐全主打。 二十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I've Dreamed of You》。千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 赛事集结最优秀乐团，2016桃园铁玫瑰热音赏即将开战，总奖金高达50万元，冠军将与铁玫瑰音乐节摇滚天团同台演出。即日起报名至7月31日止，详情请上2016桃园风摇滚官网。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艺文设施管理中心提供。天星 星不曾驻足任何风景，直到遇见了你，而我最美的停留就是在你心上。李玉玺2016第一首创作歌曲《满天星》，7月13数位发行。 大家好，我们是 HTJ。 转身离开，怎么感觉都可爱。Fade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 12点24分，回到青春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在现场的有，卡米蒂的爱董，卡米蒂的壮壮，还有卡米蒂的龙龙。然后我们呢会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会在卡米蒂啪啪范特西一下，卡米蒂不积业。那大家要讲讲自己大概会讲些什么吗？还是我们应该要先从？就是你如何踏上讲脱口秀的不归路开始讲起。先从爱董开始好了， 因为爱董一开始在脸书上面，他就讲说，如果讲他的人生，应该会讲不完，应该没有话题，滔滔不绝。 对对对， 我们可以直接去那个了，买豆浆，不好买豆浆。 爱董，爱董，你现在穿的就是 我上班的衣服。 对啊，艾董就是穿西装的一个人，所以 因为我白天的工作跟这个嗜好也蛮反差的。 哦，龙岩人本， 对。 不是，是什么啦？ 欸，我真的欸，大家是真的会相信欸， 因为他穿这个也太正式了吧。 真的啊，他西装也很贵。 主播，新闻主播都没有穿这样， 像这样子啊。 就看起来是，这是定做的吗？ 没有， 而且是没有拿公式包。 没有 ， 对， 很少拿公式包。 他打个匿名片给你啊， 可以。 对啊，他的整个发胶整个都 好臭。 但你等一下没有去参加一个就是仪式，也会有点可惜。 没有告别式这么晚的嘛？哦， 所以你是像跟譬如说像跟欧爷一样是那种企业讲师之类的吗？ 不算嘞，我其实是在外商公司上班。或者是我隔壁娘要笑啊？ 在猜谜。 我在，我可以直接讲吗？我在， 当然可以啊。 OK， 是药商，我是在药厂上。 哦， 啊，我们都叫他药头啊。 Yeah， that's funny 啊。 好，所以就是你白天有一个正式的工作，怎么会想要来就是站上舞台，然后报名卡米蒂那时候？ 其实因缘际会吧，那时候有一个朋友要介绍，就知道卡米蒂他们在招生第四班的演员。嗯，你旁边在笑什么啦？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就去报名了。然后 那你之前有接触过类似，就是你有报名其他，譬如说什么绿光啊、果陀啊那种演戏班？ 没有，没有，只不过是有一次公司尾牙喝醉了上去跟新龙 PK， 就这样子而已。 新龙， 对对，你可以上，哦，对 ，YouTube 上面有 新龙。你说唱歌 PK， 对啊，那个光头摘下一颗， 就跟刘真在一起的， 对对对，就是他就，然后就是那一次，然后那一次刚好我们家的那个总监、艺术总监、IT 跟灯光控制 social， 他也在现场，所以他有看到那一天跟新龙 PK 的状况。Anyway，是我靠我后天的努力啦，对。 努力什么啦？卖药吗？ 可是看你就是模仿这些人，就会觉得你应该从 很小的时候就是开心果跟很会模仿的人。 其实我可能个人对声音这个东西比较敏感，嗯，所以就是除了模仿艺人之外，就是可能一些其他口音啊、原住民啊什么之类的。就我常讲一句话 ：My Singlish is better than English。So， 嗯 ，Yeah。 如果说对啊对啊，就是 好难听啊， 新加坡的 新加坡的英文， 而且你很重重视主持人呢，为什么你们俩都不说话？ 没有他们，欸，你们在找 人， 而且 我们在， 而且我进来之后才发现，玛丽从头到尾都站着， 有够难听。 对，他有试着坐下来， 啊， 因为你他刚说，他刚在你要说人生的时候，他找椅子坐下，他觉得怕太长。 没有，大概就是这样的。其实我本来就会希望，把欢笑带给大家，就是我自己抒压的一个方式。就是我会觉得，生活其实很痛苦，就下班然后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一些事情。就是，其实生活里面很多很好玩、很有趣的事情，只是我们的人都只看他一面。可是你可以反过来看另外一面。举例来讲，好了，就是我这一次这次要坐车从高铁到高雄的时候，旁边有人在吵。可是正常你会怎么跟他讲？ 先生，可不可以 小声一点？ 对对，嗯。可是脱口秀员就不会这样讲，脱口秀员说，不好意思，先生，请问一下你到哪一站下车？台中。哦，怎么了吗？啊，没事，我只是想要知道我还要再被你吵多久。这就是脱口秀员。 对，你认真真的这样跟他讲吗？ 没有。 对啊，重点就是这样嘛。 你这个伪脱口秀演员。 你不要骗观众啊！ 但我觉得现在在另外一间， 可是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请说，请说。 因为四个人位置占了六个人，你觉得我敢讲这种话吗？ 什么意思？四个人， 就是他们是四个人的位置，他们坐了六个人，然后都是年轻人。 哦，就大家叠在一起坐 着。对对对， 哦， 所以你跟他讲说不好意思，他们六个人同时回头看你的时候，你只能说不好意思。 四个人还是六个人？ 他们六个人坐了四个人的位置。 OK。好， 那你就可以指那个social座的那个位置说，哦，那个先生对你们很不爽。 但我想说，就是我觉得在对面那个录音间那个，我觉得柚子感觉是会直接讲的人，是吗？ 柚子只会对他老婆直接讲吧？ 柚子，然后他老婆对他婆婆直接讲。 好了，那个爱董部分就这样，就是。先 其实也没有什么啦，对啊。 等一下，他说人生很 很长吗？ 对对对，人是很长， 因为他已经预约了3点到5点的时间，那边把已经把他扣下来了，让他好好讲，那做一个预告而已。 那马哥很想赶快结束哎、欸， 不是不是，我已经知道，就是艾董是一个正常人，就跟我们其他几个就是比较无业游民的那种，对啊，艾董就是有一个正当身份， 对对对对对、啊， 正当工作，然后 是的， 每个月有人固定汇一笔钱到你的户头里面， 对对对对对， 那出口在那边，你可以先离开。 就是有薪水，就是领薪水的人，就是、嗯、对，所以可以那个什么泪水汗水都没有关系，因为你有薪水， 我是领了有形的资产，然后带给大家无形的欢笑。 哇， 没有人要鼓掌，只有我。 因为我们还试图了解这句话里面正常的含义啦，因为这是正常人会说的话啦。哦，嗯哼。 好，那接着 早餐， 接着下来就是龙龙。 嘿， 龙龙，你今年毕业对不对？ 我刚毕业， 所以你现在就已经确认你的人生的道路，就是你要当一个演戏的人，跟讲笑话的人吗？还是你要你知道要走一个人生正常一点的道路？你现在的那个脸好恐慌哦！你现在好像就是 这 个， 这很难欸，你好像爸爸 现在遇到爸爸，然后问说， 像好像过年回家，然后10个亲戚在你面前说，欸，那个龙龙啊，你那个未来要干嘛呀？毕业啦，你现在要找工作了没啊？ 对， 很可怕，啊，你干嘛啊？ 所以你现在有在想这件事情吗？还是没有？就是顺其自然。 我如果真的在想，就不会来啦。你干嘛？ 反正脚也刚好断掉，所以你就有一个。借口， 我现在在休养，我现在脚断掉了。 哎，那脚断掉会影响到你上台表演吗？ 对啊，我就要想办法克，我不知道，可是表演 就 接了啊。 什么什么？ 表演先接再断掉，我就想说， 你要不要跟大家讲你的脚是怎么断掉的？ 哦，我有一天去，我六月底的时候去信义运动中心暴食。 暴食， 暴食就是攀岩，就那个一颗一颗的墙壁上那种，啊，那它比较矮的叫暴食，2层楼而已。 抱着 石头的石， 抱着石头。 对对对，它6公尺以下，它没有那个绳索，因为它下面有软垫，嗯，所以就是很矮这样子，嗯。然后 你是不是会被影响？ 对呀，啊，他们两个在旁边讲什么不好烦哦，喔。 因为壮壮刚刚在打哈欠，好，请继续。不会，我今天很有兴趣，我今天请继续， 啊。然后后来， 没事没事啦，你不要被影响。 然后我就进去10分钟而已啊，然后我就爬到上面，然后跳下来，然后我的脚就断了。 可是6公尺跳下来，脚应该本来就是会断， 啊。没有，它下面有软垫，旁边 6公尺很高，欸， 6公尺两三层， 你不可能爬到最底啊，所以可能才4-5公尺。然后呢，其他人 不可能爬到最底，他干嘛射到6公尺？ 你就比较高阶， 没有，对，4-5公尺我也是不会随意跳 下来。不是因为下面有很厚的软垫，而且就是 boss， 因为你抓不稳，本来就会掉下来啊。哼，所以那个 boss 的运动本来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是直直跳下来。 就是我爬到上面之后，然后你就放手啊，你就跳下来，啊， 就溜去你就下来了。 对啊，你只要没抓紧的时候，你就跟 不上，你也只能放，啊。 所以你没有办法在空中像猫咪这样转身，然后干嘛干嘛干嘛的。 应该是没有办法，好难懂哦。 猫咪转身，嗯，哦， 那很多人都是这样下来的吗？ 每个人都这样下来了， 每个人都这样下来。 没有啊，就是你只要抓，就像你上去爬啊，然后你只要抓不稳，你手没力，你就是掉下来，你就是这样掉下来啊。 但大家也会在你同样的高度这样掉下来， 对啊。 那为什么只有你断掉？ 电梯，你忘记？ 我就很衰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断掉了。 两只脚都断了吗？ 一只脚断，一只脚断，对啊，我的脚都断，很对啊，我也不知道。教练说是扭伤，他只给我冰块，就叫我回家了。 那最后球场有球场到吗？ 没有，他们一直打雪球啊。那叫打雪球吗？ 应该不是， 那个， 不叫打水球欸。 那个叫 打水漂， 打躲避球， 打躲避球， 踢皮球啦， 踢皮球， 什么叫打水球？ 对啊，踢皮球，他们就踢皮球，踢来踢去啊。 可是龙龙，你其实有因祸得福欸，你刚才不是讲了， 啊， 你的腿变细了， 他的脸也变小了。 对， 没有，我脸变小是我有在努力，好不好？ 所以我们刚才在等着要进来的时候，我跟壮壮就推荐他把另外一只腿弄断好了，比较匀称一点。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腿会一只虽然会变细，可另外一只用它会变粗的。 也不会啊，就保持原来的样子。 因为他已经原本已经到紧绷了，所以还有个扣打的。 没有，因为他都没有在用，所以肌肉就会萎缩。嗯，对，肌肉就变软肉啊。 所以5、6日我们去看你的时候，我们期待就是你会带着你的拐杖上台。 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你可以的，站起来。 所以现在到底是可以站起来吗？ 我不能走啊，我会要用拐杖这样子。 所以那天你会坐着讲、 嗯？我会想办法、就是， 还是坐轮椅讲？ 我还没想到，可能就坐在观众腿上吧，我猜。 嗯，哦、大家要去咯想必的了，我要去买票了。 好啦，票的确是正在现正发售中。然后我们今天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推星期天晚上场，因为好像五六都卖差不多，对啊， yeah! 卖完了，都卖差不多了， 都卖完了。 所以星期天晚上场是最需要大家支持、火力支援的。那可以上两厅院售票系统搜寻《卡米蒂布基叶》跟《啪啪范特西》，就看你要收哪一个，应该都可以找到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哦。 雨季的轻重缓慢，表情的从容转淡，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别像一个伤患。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这眉头的两端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 学会放手才是真正的自由，唱自己的故事，唱别人的心情。 说过的不算，别让峰回路转。 音乐顽童赵永新抒情主打说过的不算， 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我说过的不算，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问暖，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更别嘘寒。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大家好，我是陈淑丽。我们需要有你的付出，让这个世界有所不同。亲爱的朋友，请和我一起响应联合劝募一日捐，让每一份爱都能够送到需要被帮助的朋友。请赶快上网搜寻联合劝募一日捐，电话02-2378-2256。 我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 拥有梦的人，世界多么疯狂都不害怕。我是 Angela 张韶涵。 嗨，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飞碟 New World，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12:38的青春点点点，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然后在对面的是卡米蒂的龙龙、卡米蒂的壮壮，还有卡米蒂的爱董。好，刚刚讲完了爱董跟龙龙， 是。 好，那接下来就是壮壮了。壮壮其实在最近开始，壮壮在讲脱口秀已经讲很久一段时间，然后我听过几次，包括你之前才刚做完那个你自己的个人的单人的脱口秀整场。对吧？ 对，但是 怎么了？ 你来什么时候的？ 上次同一个场地华山那个我有去啊，唐崇盛那一场 哦，就是那一场， 那一场我有。 可是你有上来跟我们照相吗？没有， 没有， 偷跑走了。 对，我偷跑走了。 哦，你真的好 好聪明、哦。 我很少有名人来，你一定要你上来跟我照相啊，要不然就是一些卡米蒂的一些不红明星。加上我们好不容易看到虫虫，我们觉得很开心，叫他上来，他一直在求我。 对， 他求了我五分钟，早知道不要叫他上来。 但是呢，就是我要讲的是，壮壮常常会有一个段子是在讲说，因为他之前拍了一些广告，然后或是拍了一些那个偶像剧，就是当男一旁边的助理这样子，或是是助理嘛，特助，对。然后呢，就给大家看一些他的广告跟他的戏剧精华，然后说那就是他人生的巅峰了。但殊不知，巅峰现在才来到啊！ 耶，卡米蒂布基耶，是这个吗？ 是海浪大师。 哦，是海浪大师，抱歉抱歉抱歉，海浪大师，对，好，海浪大师。差点把海浪大师忘了。 好啦，其实就是前一阵子的那个啊、哦，最近很红的这一句话，说什么假的，什么我的眼睛业障重啊这一件事情。那这个师傅呢，就卡米蒂最近，因为卡米蒂跟那个什么上班不要看啊，现在共用一个办公室， 是， 然后壮壮就做了一个弱复制、弱模仿，然后模仿那个海浪大师。 海涛大师，模仿海涛大师， 海涛大师 的海浪大师， 然后现在叫海浪大师，然后那个点击率哦，之高啊， 之高啊， 之高啊，好可怕， 就300多万 ，OK 的， 哪有啊、 真的一本， 你说 YouTube 吗？ 不是， 我说脸 Facebook 上面 脸书吗？ 好 ，Sorry， 147万，好不好？我 你做的那个影片大概多少？我看一下。 3000、4000、9000多，谢谢。 等一下，等一下， 我300万。 好，你先放。 对，谢谢，谢谢，谢谢大家。 客气啊，我先走啊。 小心 啊，小心啊。 对， 我们要先讲完那个壮壮的海浪。等一下，我觉得需要让大家就是，或是你走了以后，我让大家听听你的。 不要了，对不起，我错了。 哦，那真的很可。那真的很可怕， 哪一种可怕？ 马克，为什么你经过？ 因为我有你的 Facebook， 我有分享。 然后哦，他那个真的很可怕，他唱露露黄露子音哦， 腿之歌吗？ 腿之歌。然后他把他，因为他腿断了嘛， 嗯， 所以他改编一下， 嗯。 然后我就想说，就是一个女子，一个妹子这样漂漂亮亮的，歌声应该就是应该又唱这种可爱歌，这种可爱歌。没有什么问题啊，谁都会唱的。 嗯， 就没想到他唱出来是魔音传脑。 我现在就想听，我帮你看。 不要， 而且好我也想听一下。 欸、你真的很贱。 而且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你真的好牺牲啊！就是你唱这么的难听， 然后 他是难听到，我是真的一直骂脏话，要把它关掉，关掉，关掉，是真的很想关掉。然后后来我才发现。他好像不是装的哎、欸， 对啊，你从哪里开始？ 你们相处私底下， 他好像 有听过他哼歌或干嘛？ 没有啊，我不知道，真的有人音痴可以音痴到这种程度哎、欸！ 我在大家面前唱歌的、 啊，现在知道为什么了，也谢谢你一直保持这么做。 欸、 你是不是有拿残障手册？因为音痴、啊、 可以听了吗？ 你要听啊？ 不要 啦，听一小段副歌可以吧？ 好好好， 有副歌 还蛮想的，想说飞碟电台会不会被卷曲啊？ 不就是我有咪大推，得得得得得得那个啊？ 对对。 欸、你有唱出他的 melody 欸、欸、龙龙没有欸、 龙龙真的唱不出来，他的节拍跟 pitch 跟音准全部都你都听不出来，那是同一首歌。 那是现在 找魔镜歌词是不是？ 对啊，我不 记得歌词。魔镜 歌词 吗？不是，你记得歌词，大家也是听不进去。 对，你真的不要。 而且你不是改编你自己的歌词吗？ 就是我改 忘记了。 对啊，我那天 好，你不要找他，你好好找，你好好找。 我真的要唱、啊、 所以好你先讲，所以你们目前已经有互相蕊然后听过对方的本了吗？ 没有 啊，我听过马克的 哦，对对哎、欸、没有，我已经全部改掉了 啊，你改掉了， 对、哦、 幸好你改掉了。 什么意思？ 但马克那个还蛮值得期待的、啊、 你说你第一次听还是第二次听？ 第一次吧，第一次啊， 没有没有没有、 欸、 什么 第 一 次啦、 啊、 什么第一次， 就是你去卡米蒂就是 Reggae social 听的时候， 他去两次、欸。 可是那时候你在办海浪，你哪有时间听？ 办海有啦，我有听到，就是你说要把观众拉上来做 强吻的动作， 不是 差不多啦、喔， 就是大家做那个 超级 BB， 超级 BB， 没有，那是第二次了。 哦，那已经是第二次了， 那已经是第二次了，对。然后我第二次结束以后，我现在又是一个新的， 哇 哇， 不是是因为这些都不好笑，是因为很难笑， 所以你们需要。比如说募集至少这个团体三人以上， 你赶快找那个， 你 不要听，你 们可以就用这个段子才能用吗？还是可以像他这样，反正我一直到前一天我前一分钟我想换我都可以换， 其实他都可以换，可是因为这就是个人的表演，所以你成败也是个人负责的，所以你也不想说没有其他人的意见、 啊、 然后就上台， 所以你是听了每个人的意见都、嗯、就一直改一直改，因为没人支持你这样， 就你现场讲就会知道说诶那个悸动有没有出来，现场 我就会很想叫他讲给我听，我就是一个会很诚实表达我情绪的人，他就不愿意、啊、 但是你太诚实了有时候会伤到别人， 对，太诚实不行、啊、 因为马克在讲的时候我在旁边都很安静、 嗯、因为一般的 他那时候 有个问题， 他那时候是装没有听到跟没有在听， 观众很诚实还是要有点抚慰你们，就是好啦好啦，就是跟你跳恰恰一下这样， 没有观众一定会诚实， 在现场的观众当然会诚实，你不会勉强自己笑，可是就是 可是在一开始在初期的时候你不可以马上就把这个人的东西全部都扼杀掉，那我就完全没有自信我要怎么上台， 因为观众程度有很多种，有的我们就很喜欢 就是很放松，不能说很低能，就是很放松的。 刚刚不是讲 我讲出来是不是？ 不要因为礼拜五跟礼拜六票卖的差不多哦， 大家会退票。 Sorry 了， 怎样？我们就是这样。 我只能说那两厅院的票不能退。好，然后就是因为大家想要的不一样。你如果越松，或者你那天其实已经玩回来了，所以你越松，就会你越容易被取悦到，所以你的状况会不一样。那表演者有表演者自己的信心需要被累积起来，他越放松，他讲的笑话越好笑，或者越白痴，然后观众也会越开心，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哦，这是一个我们看不到目前的那一个建立信心的过程。 对对对对对对对，当然这个， 那你都会讲给阿喜听吗？ 阿喜是 哪一位啊？ 阿喜是我的好友。 哎，蜜大腿找到了吗？ 刚音乐突然停，是怎么回事？ 刚刚是那个吗？刚才有是有那个杂讯， 应该有人打电来吧？真的要唱啊？ 对啊， 对啊， 一小段一小段就好。 不能上网找一下就好吗？ 没有，你 要 先唱几句，大家就想听完整的，就去找。 你唱了两句，大家就想要听，就是哎，是整首歌都这个样子吗？然后我可以告诉你说，对，整首歌都这个样子。很可怕哦！ 哎呦，可是我忘记旋律了 耶。所以你曾经记得过就对了。 你可以提示一下。哇 哦！我有蜜大腿，我其实也走音啊。 没有啊。 最流行的大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你就唱那一段就好。我有蜜大腿，最流行的大腿。 你看我那天要唱之前，我已经就是在家里深呼吸才出门的。啊，真的要唱？那你？真的好唱哦！ 我没有很想，但是好像他们主持人很想， 對啊、 没有是玛丽很想听啦、啊、我也真， 因为我想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是在一个建立信心的过程？ 我们我们要 他这已经是自我感觉太过良好了，我们现在要击破他的心。 快，你自己。 可是你刚刚查歌词查得很认真， 我们是听过了以后，你就绝对不会再提出我想要再听一次的。 他来，他刚刚有在 one two， 你看他的手， 我抓不到进歌点，你知道那件事情吗？那你数个拍子好了，他的拍子是怎样？ 你数给他。 懂之懂之懂之懂之懂之懂之懂之。 那你们很贱呢、欸？ 他的拍子是怎么样？One two three go。流行的大腿，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我的右小腿，最倒霉的小腿，还有五根中啊，忘记旋律了啦。 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 法师请开始。法师， 我觉得这些都是假的。我的耳朵业障重啊。 对啊。 五根中起来消失的脚趾，我的右小腿就是那隆隆腿，倒霉到你看过来说靠背正水，是这样吗？ 咦？ 哎呦！ 大家可以去，你有放 YouTube 上吗？ 我有放我的粉丝团而已。 好，所以可以去龙龙的粉丝团。 先不用加入，你先听了哦，再决定要不要加入。 可以先赞，然后再听。 对对，或有没有什么抢先不看的那种选项？ 龙龙的每个人生， 我觉得不要赞，赞了你朋友就知道你看了这影片，那是很丢人的一件事。 龙龙的每个人生，我想知道有多少人取消你的赞，在这 个 之后。 有啊，我那天一播，然后就立马收回两个赞，嗯，总共也才1000多个赞而已，他收掉两个，就0.多%了耶。 对啊， 对啊，我就觉得他们 只有两个，你有没有再回去看一看？就是当有9000 来了来了， 找不到你， 这个还不错啊，目前。哎，没有，他现在你现在表现不太有点太好了，你 真的吗？ 对对对， 大腿最倒霉的小腿。还有五根肿起来消失的脚趾，我的右小腿就是那龙龙腿，倒霉到你看过来说靠背正水。 好，很棒，很棒， 还不错吧？ 很 OK 啊，而且他手指有多僵硬，你看到了吗？整个压力都在他的指头上， 我很紧张。 我觉得很棒了，我觉得我听过你的。 我不许你们用那么怜悯的眼神看他。 我们没有啊，我们连看都没有看。 我觉得就像小朋友唱国歌那样子，就是他们其实没有 melody 可言的。这时候就很希望自己是金鱼，记忆只有7秒，什么都忘了。 哎，刚才唱什么？ 刚唱什么？ 龙龙怎么啦？怎么有点生气的样子？ 有人想再确定脸书名称要怎么打？ 龙龙的美梗人生。好， 我代表检举喽，谢谢你们哦，谢谢。 我打， 在那里唱歌唱成这样子，还有粉丝，我们这边模仿都没有用。 哎，对， 阿扁错了吗？ 对，爱董，你有粉丝团吗？ 有啊。 好，请宣传一下。 我是什么东西啊？ 你也太久没有经营了吧？ 卡米蒂的什么晚高鬼？ 卡米蒂 Eric 是 不是？没有 啊 ，Eric 爱董，爱草的爱董，市长的董，爱董。 马上有人按赞欸， 怎么会这样啊？ 你们这广播收视率有那么高？我不知道欸， 没梗让人家又对战了好不好？ 你没梗人生的梗是哪一个梗？ 就是一个木在一个根。 OK， 好， 对，就是花梗、草梗。 好好好，很多人可能会因为你用了这个梗，然后就不按你赞，知道吗？ 为什么？因为是口部的那个梗。 对，因为可能梗应该是 口部，它 是 念梗。 对，好啊 ，Anyway， 好啦。 另外呢，就是现在可能已经不需要再要求大家按赞的壮壮的粉丝团，在原本就是你每一次的脱口秀，你会逼大家帮你按赞，一个一个下去检查， 对， 直到有海浪大师之后，那真的是一天之内你的粉丝团成，我想想看， 超可怕的， 成长100%， 超过149。 你们很认真在钻研别人的数字， 他在我的对手名单里面。 哦，对对对， 因为你原本只有3000多赞，我想说搞不好努力一点还追得上。 我有看到你，就是我想说，我的人数竟然超越了100%，就原本大概5000多，后来变成1万多， 对。 然后我就看说，我现在对手应该不一样吧？应该是张韶涵之类的。 竟然跟张韶涵比， 张韶涵弄了一个演唱会，然后我弄一个海浪法师差不多吧。然后我就仔细看。还是龙龙，还是东区养，是我的对手名单。我觉得不公平啊！ 你没有出现欧马克是你的对手名单啊？ 欧马克应该太高了吧？ 没有，我跟你差不多，我跟你差不多。 你说我成长之后的差不多吧？ 对对对， 对， 是不是？你这种是骄傲，你骄傲都写在脸上。各位，我们现在开直播啊，我骄傲啊！ 乱讲。 你就是说，你壮壮再加上海浪法师，也就抵我一个欧马克而已啊！骄傲啊！ 舒服， 舒服什么？ 你走，这个人在舒服。他的粉丝团是我们在场人数全部加起来都还没他多， 为什么？ 我们现在加起来4个人呢、欸， 4个人都还没他多啊？ 没有啊，爱豆你才200多人， 所以呢，你们刚才在吵什么吵？你们在吵什么吵？我们是一个 team， 你们有没有想过帮我捧梦？当我在介绍我的粉丝页的时候，你们在干嘛？ 我的小腿， 最倒霉的小腿。 然后呢？但是我那178可是 pretty tight， 你还没到200， 血汗打回来的， 就先 pretty tight，pretty tight，pretty tight。 就是我不会像人家那种不要脸去检查人家手机，我通常就是会讲一下，就是我粉丝页可以去讲。所以那里面真的是稳扎稳打的178个， 而且他们都不会像我们，我跟龙龙可能都还有人会退那个赞，收回赞，但爱董都不会， 因为是换铁的朋友， 不是，因为他都很久没经营了，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不存在。 有啊，最近那一个 Singlish 的那一个 Singlish， 就是在不知夜的那个宣传的影片，有增加不少人。 增加， 想知道增加不少，会增加成170几个人。 我猜增加4个。 没有啦。 好，我们先进个广告。 间谍放送。 20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秘密花园。欧洲歌唱大赛冠军成名曲《小夜曲》，天后芭芭拉·史翠珊翻唱原曲《I've Dreamed of You》。全球超越1000组艺人翻唱《心灵捕手》，乔许世纪磅礴名曲《You Raise Me Up》。 声传奇经典《秘密花园》，环球。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准备好迎接夏天了吗？出门在外要记得补充水分，携带饮水要注意溶剂的安全，以免受塑化剂的危害。太和工坊 TR55 水壶符合国家安全标准，通过欧盟16项塑化剂安全检验，耐高温，很安全。正确选择安全容器，饮水健康有保障。太和工坊庆祝父亲节，全馆88折，满额再送好礼，更多优惠请洽太和工坊。 大家好，我是包伟明，这是我的新歌欧巴。 当上哈尼扎，喊我一声欧巴，我出一朵花，让你全身都融化。个个潇洒，不是谁都能模仿，你是我心中的雅典娜。当上哈尼扎。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台湾爽。 一个小区外太空，住在没人打扰的星球，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12:56，好，刚刚那个。龙龙还有爱董都很惊讶，说什么就是讲了一下就真的有人要按赞了，所以壮壮说那要好好的宣传一下壮壮的粉丝团才行。 有，那虽然我自己有私心，但是我想说毕竟这是我们是一个演出的一个单位，嗯，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卡米蒂喜剧俱乐部的粉丝专页。哦，好，那就结束了。现在赶快来讲一下壮壮陈彦壮哦，这一定要加入的。壮壮就是强壮的壮，壮壮。但你如果只打壮壮，你可能会搞错，因为有另外一个整枚兄弟像拉拉队队长，他也叫壮壮，所以千万不要按到那个乌拉壮壮那个，要打壮壮空格陈彦壮，陈是尔东城的陈，然后彦是吴彦祖的彦。 哇， 强壮的壮，加我加我加我加我， 好复杂哦。 对呀， 你应该就是找那个兄弟拉拉队壮壮的下面那一个，就是你了。这大家不用记那么多， 也是可以啦。 谁管你叫什么名字啊？ 对，你就第二个就 可以。他看起来太快乐哎， 看到就是对，但可以在正面底下，我也是蛮开心的。 就今天会不会海涛法师的粉丝也增加好多？ 海涛法师有粉丝耶？ 海涛法师还是海浪法师？ 你有为海浪法师成立粉丝页？ 还没，我怕他比我红，我怕他比我个人红。 对啊， 爆红， 就怕他太红，就我不能这样。 好，现在时间是12:58。那今天龙龙壮壮跟艾董来到千元点点。那因为我们这个周末会有三场的 stand up comedy， 有三场的脱口秀。等一下我们要送大家一张门票，所以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如果你这个礼拜要跟我们一起同欢的话，0223639955，下个小时欢迎打电话进来哦。 先将幸福盘点，他夜里灯火万千， 大家好，我是杨锦华。在这社会当中，有一群静默无声的植物人，常年与病床为伍，好像是被禁锢的灵魂。创世基金会为了这些家庭提供安养与道宅服务，今年诚挚地邀请您添砖加瓦，支持新竹及苗栗植物人安养院扩院服务，一起送爱心，帮助更多弱势家庭植物人。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那些被风吹散的人们，在陈洁仪的歌声中重逢。 每个流浪的人都在回家的路上。 陈洁仪2016重返乐坛最新专辑《天堂边缘》，大潮音乐全亚洲真心发行。 我是陈大天。 哪里来的勇气？我可以继续爱你，编织的关系，妄想着未完待续。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深夜1点整， 意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二十年长久等待，美丽开始绽放。芭芭拉史翠珊、乔许、美声兰陵最爱翻唱《秘密花园》二十周年天籁现场精选 CD 加演唱会 DVD 环球。 大家好，我们是 有感觉， 让我感觉你弹出跳动的节奏，简单的旋律串联了你和我。你说牵起梦想的手，写下最单纯的感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好，1:01，那现在呢就是我们要送票了。那我们在送票之前，我可以先问一下，就是你们各位已经确定好段子吗？ 差不多了欸。 这个 我知道艾董好像已经非常非常确定了，然后我知道壮壮是非常非常不确定， 还在感觉中。哦，他已经有一个形状出来了，我想要让他更深层的打击到大家的 内心。 对对对。 好，那龙龙呢？ 我大概五六层。 你会讲些什么？ 就是这次的主题不是那个幻想吗？ 对，性幻想。 对啊，就是没办法，因为大家每次讲到色色的东西的时候，都用那种臭异男的角度去看。 臭异男？ 对啊，我就很不开心。 你说就是连 gay 都不是，你是用臭异男？ 对， 臭异性恋男生。 对，嗯，对啊，我觉得，不行这样，应该有一些女生的角度。 女生的性幻想？ 对啊。 OK， 不然每次段子的内容都是女生被圈圈叉叉。对。 你去看最新的那个 Ghostbuster， 我不知道翻作什么。 哦，魔鬼克星。 魔鬼克星。 超激动，他几乎要破窗而入欸。 对对对对对。 好看吗？ 这部片就是完完全全颠覆了你小时候童年的想象，还有颠覆了你的性别意识。对，就是他雷神索尔就是Chris Hemsworth， 他在里面就是演一个智障花瓶。 哦，就是当初的总机小姐。 对，男生，对，男生演一个超级智障花瓶。 他是不是刚走进来就被录取之类的预告剪的？ 除此之外，他就是不会接电话，不会泡咖啡，他什么事都不会做。 但他够帅， 他就是弱智，然后非常帅。哦，对， 他是导演还是编剧？是那个麻辣间谍的导演。 没有，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蛮特别的。对，可是很多我觉得很可惜是很多人因为就觉得没有小时候我看抓鬼特工队那些都是男生，怎么现在全部变女生，然后就开始很愤怒，蛮可惜的。 对，的确有一个父权的那个在那。 对啊， 但是天龙特工队如果都换成女生也是蛮酷的啦。 对啊，好啦，我们现在就是要送一张票。为什么只送一张呢？是希望你可以带你的朋友一起来， 耶！两厅院售票开放，你买另外一张票。 对，02-23639955，02-23639955，然后我们可以邀请你去看星期六晚上的啪啪范特西。 哇，是星期六。用写信文字写下的永远，来风化成你的誓言。我感到很疲倦，你家乡还是很远，爱怕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我给的爱在心间，什么来的说不来的要不愿，提前的时间让主人发现。 酒肉ハリオトセ大人はザバーリナイ飲もうライライライみんなで踊れヒポーガテプヨミヤスルナバ ーこんな時代にわかっちゃうミュージック探したくてマウスチキンビーグラスクステータスそれだからバランス重視良いことばかりじゃないから頑張れる最悪な日にキック再起動のボタンクリック DJ チャリで今トリック 慣れてるビートに乗って感じる体揺らそうよ Hey DJ かませ Yeah yeah yeah 気分上々の Rock hip hop, original探す hip hop, それの威力散々の最一歩。君に聞かせたいがため、苦しむ挙句の果て、中止かがめ。今を楽しみたいだね。Let's hip hop, hip hop, hip hop。 一点零七分，好，我们送完了卡米蒂啪啪范特西的周五、周六、周日都欢迎大家，希望可以在现场看到大家，因为这个场地呢，其实平常是在举办一些 讲座。 对，蛮认真的讲座的地方，所以它很少被用在当一个表演场合。但好处是，观众跟表演者距离非常非常非常的近，就是一个蛮温馨的小地方这样子。就希望周末可以看到大家喽，在晚上的七点钟、八点钟的时候。今天要非常非常感谢爱董，感谢壮壮，还有感谢龙龙， 谢谢谢谢马东玛丽，谢谢。 那就。周四见了， 好 好的， 拜拜， 所有听众朋友们，周五、周六、周日， 希望他们可以连来看三场， 耶、yeah, ，好， 拜拜喽， 谢谢， 拜 拜。 UFO Network 就爱电影。私の心に染みているああ聞いて 明天考试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青春期543， 每晚听你聊聊青春期的这些 我细三， 赶快扣音进来吧，请打02-3633-9955，02-3633-9955。 Ghostbuster。 嘿嘿嘿嘿嘿嘿嘿， 1:16，你现在收听的是青春点点点，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欸，话说那个 Ghostbuster， 我们的确需要大家的 Ghostbuster， 我们需要各位的鬼故事。 哦，对，因为在今年 鬼门开的时候， 农历鬼门开的时候，在鬼门开的那一瞬间，青春点点也会转变成一个新的节目。这个新的节目呢，需要大家的共襄盛举，就是欢迎大家传真你的鬼故事给我们，好吗？ 传真号码在02-236-88833，02-236-88833。23688833， 不管是长篇的史诗巨作或是小小的撞鬼经验，都欢迎你可以传真给我们，加入我们神秘的穿梭8月1号神秘节目。 目前我们收到的传真只有 2封， 超少。 因为传真的那个门槛把它拉得更高啦， 因为就是很多人说现在谁家有传真机啊，这样 便利商店可以传真吧，我记得， 对啊，就是便利商店， 或是你请你的家人带去公司帮你传真。 话说呢，在因为我是一个完全很怕鬼又不敢讲鬼故事也不敢听鬼故事的人，然后我去看了 Ghostbuster，然后看了以后呢，我就已经开始有一点点的 怕鬼那么可爱。 等一下 ，Ghostbuster 的鬼不是鬼马小精灵哦，不是 Casper 哦， 不是白白的那个，不就是有时候会绿绿的，然后黏黏的。 哦，绿绿黏黏是其中一个，对，小时候的那是其中一个，它后来会出现，没错。但前面都是以灵体方式出现的，都是幽灵。很恐怖。 那个你也不行， 会被吓到的。 在你看《魔鬼克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好也在家里看《魔鬼克星》。 你说旧的、哦、 对，他们趁机播出超旧超旧的魔鬼克星， 很棒啊，就是应该要先看完30年的就 30年前的，对，好像要先看完以前的， 对，你必须要先看完之前的，或是要不然就是你的印象很深刻，小时候你看那个东西印象深刻，然后再去看新的，你就会发现哇，里面很多很值得 探究的。 对，他有埋好多好多梗，就以前旧的， 但我只看一遍，我也再看新的可能也 catch 不到。 基本上有一些就是旧的30年前那个演员，他在新的这一部都有出现。 但是30年后我还认得他吗？ 如果你认得的话就会很有惊喜感咯。 哦，好的，那个 Trash 说有收到他的传真吗？有的， 有 我们的唯二传真， 你就是二分之一。 另外一个呢也有他就是传完他有私讯说有没有收到，后来回他了，就是我们今天收到了、 yes. 非常谢谢你。青春期5432236399552363995，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2016喜悦放城市亲子园优惠来咯，7月30桃园清溪公园苹果剧团，8月13中立中正公园小青蛙剧团，还有闯关游戏摸彩故事擂台争霸赛，请洽桃园市立图书馆官网或脸书搜寻喜悦放城市。以上广告由桃园市立图书馆提供。 我是左左， 我是右右， 我们在左右 iPlay 签唱会， 有好多礼物大放送， 就是要会蹦蹦跳跳的音乐，就是要会动动脑做实验，就是要会玩游戏不会。 7月31，高雄梦时代；8月7号，台中新时代购物中心；8月14，桃园大江购物中心。8月21，台南南纺购物中心， 等你呀！ 玩玩玩音乐，一起唱哆瑞咪，玩玩玩英文，一起说 A B C， 玩玩玩积木，堆高高要小心，玩游戏我一定得第一。 左左右右超值一批，左右 iPlay 热卖中。特制版翠蓝酷萌小书包超值组，签唱会现场限量抢购。风华唱片 就是要会 Solar Music。 大家好，我是许嵩。 你在台上唱着我的创作，不拘某篇香本悲情小说，你太擅长表演，表情淡漠反倒有催泪效果。飞也难 11:21。 哔哔哔。 Hello， 喂，你好。 喂 ，Foreign Music， 好熟哦。 Foreign Music， 嗨，你好。 哎、欸，你好，马里马克好。 嗨、 hey。你是谁呀、啊？ 我是台北的 Eddie。 Hi， Eddie。 彭于晏。 哎、欸，我其实就真的是因为彭于晏所以取这个英文名字。 哇哦。 那你有常遇到 Eddie 遇到 Eddie 吗？ 没有遇到他本人过， 那 因为我刚好也姓彭，然后很喜欢他。 你有跟他一样练肌肉吗？ 很可惜没有。 所以你也没有办法跟他一样是一个体脂2%的 Eddie。 彭于晏体脂只有2%， 他不是有一度不知道降到二还是三五以下哦，很夸张。 What？ 好像我冰块腹肌好像就是2%左右， 就为了那个电影 哦。 对，看起来普通壮好像大概15%。左右 2%哎 ，Oh my God！ 哎、欸、，Eddie， 你今天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其实是一个收听很久很久的点友， 嗯， 不过我有潜水一阵子， 嗯， 我大概从好像还是 Orange 的时候，好像就开始听。 谁是 Orange？ Who is Orange？ Who is Orange？ 就跟 Jonah 会说 Who is？ 以前哎、欸，高中好像有，就是费电还是深夜有一个。主持人叫 Orange， 哼，我有耳闻过，我好像有跟他共事过一阵子。 对，那时候以前半夜好像是夜夜如春的那个时候， 嗯， 对，然后就一直有，然后到大学换青春点点点嘛，然后就有一直收听。然后那时候我研究所一年级的时候有那阵子有很常扣音进去， 真的。 我以前名字好像叫阿红， 阿红， 对。可是那时候我就 是阿红啊， 好像我想的是江淼红哎、欸，怎么讲？ 哦， 受到陈红大哥的影响。 不知道，就是我以前很喜欢点那个羞耻心的一首歌，叫《羞耻心》。 嗯， 对。 你有很常打吗？我没有，我知道有人会点羞耻心，但我印象没有很常接到啊。 对，就是因为我就是研究所那一年。作业的时候有打，可是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去了学校之后，同学就问说：“哎、欸，你有口音进去吗？”我就说：“ 学就说你有羞耻心吗？” 我就被认出来了，然后我就一阵子就没打，一直到现在，大概隔了3-4年， 羞耻心又长回来了。 但是被认出来是不是因为你叫阿红的原因？ 对对对，我那时候就是很 对啊，你傻傻的。你如果随便就是取名叫做就是于晏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不会有人人家说哎、欸、简于晏哦，啊大家不知道简于晏是谁，算了， 真的谁啊？ 失忆文哎、欸、文化台北市文化局长吧？ 嗯， 还是交通、啊、还是观光局长之类的？ 好像是那个台北市的温川，是温川吗？温川级的，对对对。 而所以今天是来叙旧就对了。 哦，没有啊，因为其实我。这两个一直很想打电话进来，可是其实蛮难打，是真的。 乱讲， 我都扣不进来。 现在 是真的是乱讲， 现在是空的、欸，现在就是空的。现在你只要拿起电话一拨就通了。 哦，因为我之前都是用 App 打，打不进去。我今天是第一次用。 怎么可能？ 我现在用我自己的手机打、嗯，马上接通给你们看，好不好？ 然后马上要接你的电话就对了， 还要浪费我自己手机。 这样我们会回收哎、欸，哎、欸，所以你究竟今天打进来是要 分享这两个礼拜很久没有体会过的追星的， 你追谁？ 五月天跟威利。 五月天的活动我知道，维里安的活动是什么？ 维里安的活动是，其实我支持他也好几年了，可是我昨天是第一次鼓起勇气，因为我身边真的找不到亲朋好友跟我一起去支持他，连我姐说，我想看维里安的演唱会，我姐也不愿意陪我去。 Let's go party party， 为什么不唱维里安的歌？ 维里安的新歌怎么唱？我不会唱啊， 太难了。 对啊。Let's go party party。就是跟你说，就是哎、欸，就是你知道追星这活动只有你一个人去，就是有，就是感觉那个动力很少，就只有孤单一个人在现场，不要有人陪你去。 孤单。 然后我昨天，对吧、啊？我昨天就突然想说，鼓起勇气就一个人，想说我要到现场好了，对啊。昨天是在那个什么101旁边那个自治南村， 嗯 ，K 他有办一个新歌漫想活动。 嗯， 对对，然后现场人其实，因为他是办在可能小的地方，然后他因为要到现场，所以可能来的是台北人居多，所以还好人没有很多，那可以很近距离的看到本尊本人这样， 嗯， 很开心。对，只是很可惜，他那天有是歌迷互动会，他没有现场有唱歌或什么的，就是一个很小型的见面会， 嗯， 跟过集长会的一个感觉，对吧？然后下午想说，哎，既然人都出来了， 那就顺便看个五月天。 可是我没有抢到五月天的票。 可是不是没有抢到，在外面也可以听吗？ 我就去现场买个周，就买买周边，拍拍照，就这样落寞离开。可是人真的很多。 嗯嗯嗯嗯。 对，然后因为晚上，昨天晚上其实就是线上他们有 YouTube 有直播，快一个小时。就是晚上9:30的时候有直播到10:30的，对，就看现场的直播，想说哎、欸、也值得，因为真的很高清的，就是很少有看到演唱会直播，然后 YouTube 的影片画质是 1080p， 嗯嗯嗯，高画质， 对，有人说像在看 DVD 一样， 是的， 有吗？而且昨天直播当时的人数好像有到50,000了 哦， 在观看那个直播人数有，对。然后，所以，然后在上一个礼拜，五月天不是有在西门町办那个唱片首发，那个发片首唱会， 你也去了吗？ 对啊，可是那时候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一直举棋不定，要去不要去，要去不要去的。然后本来说好要去咯，然后我们礼拜六还出来吃饭，他活动是礼拜日。回来礼拜六还出来吃饭，因为他有事来台北，他住在台中，他有事来台北。然后我们班说好礼拜日要去，结果吃完饭回去，他传很赖给我说，我想想还是不要去好了，我就整个心凉了一半。我一开始当然就回他说 OK， 那你决定就好。可之后就传了很多的类似可能五月天的 MV 啦，什么字啊，大概就是给他，然后。结果他说他自己脑破落被我说服了，他就说好，我一定要去。 哎、欸、，Eddie，你现在出社会了吧？对不对？ 对啊，对啊。 那你现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啊？ 类似化学检验的那一个。 化学检验哦。 嗯。 是可以吃的化学，还是不能吃的化学？ 哎、欸，我是废水废土的那一种。 哦。 不能吃的，不能吃的。所以才很久没有体会这个，所以因为以前学生还在念书的时候还蛮长的、 嗯、 可能像什么硫洛因盐绝，然后 相信挂 NT， 对，相信挂的，因为我姐很喜欢五月天，所以我就相信音乐的几乎都会去831啊 佳佳 可是出社会之后就真的比较忙，而且那个年纪到了也没那么多的体力，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比较少去执行、 嗯、 所以那天那个五月天真的有累到，因为就是我好不容易说服我朋友去了，那我刚刚约中午活动是下午4:00开始，我刚刚约中午12:00到，然后我爸妈说要不要吃个饭或什么的，或是便利商店买个饭团什么的，他就说先去那边看看好了，就会去现场人很多，就一栋建筑物这样绕着，然后而且我们到时候本来要去找工作人员问说一些就是怎么排队一些流程什么的，就人龙就开始移动了，我朋友就说快快快，我说我们还没吃到席，然后就跟着人龙进去关，就12:00就关在一个区域里面，然后就没东西吃，随后就要在那里然后开始站4个小时，然后那天中午又36度的高温，之后还有下雨，就等于说烈焰摧残啊，然后雨又这样喷啊，撑伞什么的，然后就等到4:00，然后就他们活动开始，而且活动开始之后人又很挤，所有中途还一度吸不到空气，快要昏过去了。 吸不到空气这么夸张？ 就是你身边人几乎是前胸贴后背，因为大家要很急往前要看，因为其实 他们说相隔17年重返，他们已好像很久没有这个机会可以办这种近距离的活动， 啊， 所以那天真的是， 那现场臭吗？ 现场其实蛮多汗臭味跟雨水味的， 嗯， 真没办法，因为天气很热，然后又下雨， 嗯， 对，然后又很多人，就是手都举起来，你几乎不垫脚看不到前面。 哦，我以为是会有腋下的味道。 你就是你手几乎都是从相机里面看到前面的画面， 是， 对对，就是很久没有这么疯狂过，可是回来就觉得很值得，因为支持他们也是。 好的，感谢你 ，Eddie。 嗯， 晚安哦， 晚安晚安， 拜拜。 拜拜，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维里安的 intro， intro， 啊， intro， 一叶扁舟，门前白昼，重逢两行泪流，纸扇抖动门风，白马飞过，直到结果为何期待压轴， 什么装？你的笑就像瑟琳娜，我的泡泡泡儿点零点的分。 这位欧巴是才貌兼具的暖男，姐妹心中的标准情人，也是魅力四射的电音舞王。跟着包伟明一起游嘞游嘞游，请听包伟明欧巴。 潇洒不是谁都能模仿，你是我心中的雅典娜，放着哈密达，喊我一声欧巴，爱情真伟大，风雨我也都不怕，我准备好最低也得一秒，我好想好想带你回家。 有嘞有嘞有嘞，你要跟紧我的 tempo，男生在左边呐，啊，女生在右边，摇嘞摇嘞摇嘞，你要跟 跟紧我的 tempo， 没有身份证的请你站中间。 Rolling Rolling Rolling， 你要跟紧我的 tempo， 不要怀疑我就是今天的 party boy。 天上的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知道电影中多利、尼莫、马林究竟是什么鱼吗？就带孩子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参加孩子世界海洋总动员活动，探索6000种海洋生物，吃喝玩乐暑假两人成行，再免费招待一名儿童。花莲远雄悦来大饭店，0381239666。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嗨，大家好，我是 Erica。 全麦芽的风景美妙，只走不如 1:38。 我就觉得为什么你迟迟不开麦，也迟迟不戴上耳机，还在就是很悠闲跟我讲说， 不是很刚刚好吗？ 就是那个狗那个 全部 on time。 0223639955。 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你好。 喂，你好，我是维权先生。 嗨。 喂，你好你好你好。 怎么了，维权先生？ 没有，我要先证实一个事情，就是其实很电话很难打。 没有， 你在说什么？你是常客。 没有了， 我是用两次电话同时拨。 哦， 所以说才是打得通啊，所以说其实很难啊。 现在线上就是零人啊，就除了你之外就只有你一人而已。 你看真的吗？那可能正好这个时候了，有的时候。 那威克先生， 嗯， 你今天要说什么？ 我想问说你们有没有脸书突然之间就被封锁住了，有问题啊？ 没有做什么坏事的话是没有啊。 没有嘛、啊、可是他会偷你，没有说他会叫你说什么身份认证啊之类的。 你说要我打手机号码吗？ 对对对对对， 手机号码那个我都会跳过啊，我都会说现、 啊、 我都会说现在不要。 他那个英文他会写说，他好像现他说 you 他说现在不能什么 LOG， 知道是什么意思、欸、 你不能 right now。 嗯， 所以说这个就，所以说可以寄信到脸书的公司吗？然后我全部写中文给他们吗？ 可以啊，可以吧，可以啊， 可以吗？ 可以啊， 他们看得懂就对了。 应该是有就是台湾区的负责人，我猜啦，我猜应该会有吧。 哦，了解了解。 你是做了什么事情被人家检举锁定账号吗？还是你有登入你的密码错误过？ 就是一直加朋友啊。 哦，就是有那异常行为。 对，可能是吧。可是那个通常比如说如果我加玛丽，那马克就跑出来了，马克跑出来那 可是你如果连续一直加，搞不好可能是什么机器人账号等等之类的。 可能也没有连续加，就是偶尔看到就会加一下加一下， 嗯， 或者是去看他脸书点他的赞一下。 那我就不知道了。 是啊。好吧，没关系，谢谢。 祝你早日夺回自己的账号。 哦，那个很重要啊。 哼， 哎， 好的，拜喽。 谢谢，拜 拜。 马克，你的脱口秀适合带家人去看吗？ 不适合，非常不适合。 如果我是表弟带表哥， 表弟跟表哥可以。 表姐带表妹， 表弟跟表哥，如果你说的是那一种表弟跟表哥， 不是，是这里真的血缘的 哦，血缘的表弟表哥可以。 儿子带爸爸， 爸爸的话我就不太确定了啦。 Sandy 带吴宗宪宪哥 ，Sandy 带宪哥哦， 嗯， 宪哥会不会觉得很难笑啊？ 哦，重点是怕难笑， 对啊， 但是就 OK 可以接受， 我觉得很 OK 吧。 嗯，左左右右带妈妈， 左左右右是绝对不行的啊，左左右右听着怎么可以？ 郝邵文带爸爸， 可以吧？郝邵文都多大了？ 嗯，那差不多就是那样的感觉，你自己摸索一下咯。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终于阿祖 妈，对，你怎么知道是我？ 你怎么这么厉害啊？ 阿祖妈就是有一个很心虚的感觉， 好厉害哦！ 哎，我今天是寿星哎，因为我忘记写那个信，就是写谢谢，真开心。我就是为了这个声音打进来的，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 请， 就是因为前几天就是跟我同学讨论到就是人生的问题， 嗯， 然后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很简单，但是他说很多人答案都不一样， 嗯， 就是只有两个选项 ，A 就是你的人生非常的顺遂，很开心，然后每天都发生就是会让你觉得很特别很新鲜的事情，可是你只能活到25岁， 嗯， 然后就没了， 嗯。 B 呢是你不会到真的很辛苦或什么的，可是你每天都没有很开心， 嗯， 然后你也看了你的孩子生小孩，你也成功顺利变成阿公阿嬷， 嗯， 可是你可以活到80岁， 嗯， 但是你人生其实没有特别开心的事情，或是说不定根本就没有， 嗯嗯， 这样你们会选哪一个？ 什么 A？ 我也选 A。 嗯， 因为我觉得好像开心比较重要，对不对？ 嗯嗯嗯， 因为想到如果整个人生活了80年都没有很开心，我觉得有点痛苦。 那阿祖玛，你现在有没有很开心的事情？ 最近吗？ 或是你活到现在啊，活到这一生当中， 最，我想一下哦，嗯，我目前最近想得到开心的事情就是去看宇宙人的演唱会 哦， 哇，觉得是就是有一点就是能参与到他们的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 嗯， 对。 嗯， 然后我最后面可以点歌吗？ 你要点什么歌？ 我想听宇宙人的 Don't be afraid。 Don't be afraid，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很蛮需要一点点鼓励的。 那我们可以换成不简单或是1万小时给你吗？ 可以可以，宇宙人的任何都可以。 我觉得祖玛你就是帮很多人的人生带很多开心的那一个小天使。 小天使，小天使，是我是唱歌小天使，小天使，小天使。 那个很久了，我觉得很多人不知道那个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对，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也是会笑的啊。 可是很好笑。 小天使，小天使，我 正在大家看不看来笑去。好了， 就是因为前几天吧。我会因为我同学问我那个问题，是因为我前几天我们家里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战争，而且其实我觉得我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忧郁症， 并不厌战，这是战争。 继续、啊、 类似就是 哦，人言哎，第二句话我永远都记不起来，怎么言而无信，怎么啊，人言而无信就是畜生。大哥是对的， 你要讲快一点，你拖太长会暴露很多破绽。二哥，大哥是对的。 二哥，大哥是对的。 他最近狂练的这个呢，就是小虾示范的如何可以运用小技巧，让你也可以模仿金城武变得很顺利。这个轨迹就是一个比较的概念。你前面李连杰跟刘德华随便瞎扯淡乱过，第三个那个 二哥，大哥是对的。 金城武就变得很像。所以他现在3不5时就会弄一下这招， 并不厌战，真是战争。 你说在刘德华又卡关了，对不对？ 刘德华很难哎、欸， 可是刘德华很帅。 是啊，金城武也很帅啊。 嗯，我小时候不太懂。 冯迪所不帅。 冯迪所是啊、哦，我知道了。 嗯嗯，好，你说有点忧郁，然后呢？ 就是我觉得我最近也不是最近，其实我觉得我目前到今天21年 我都觉得我有一点点的忧郁症。 嗯， 然后就因为就是我会觉得我的爸妈对我跟弟弟不公平， 嗯， 然后就会有一点点可能一直压在心里或什么，因为毕竟我是姐姐， 嗯， 可是你就会变成说你从小听到的话都是你是姐姐，你应该要让她，你是姐姐，你应该要怎么样， 嗯， 可是就会变成说，我觉得在我的心里会变成 不平衡， 姐姐，对，就会变得不平衡，那姐姐怎么办？那谁来让我？谁来怎么样？ 谁来疼我？ 对，然后 谁来抱我？ 对， 谁来摸我的头？ 鬼！ 谁来摸我的 头？哎，不要这样，玛丽吓到我。 Stay away from me。 然后就会变成说，可能就是前几天吧，因为弟弟最近也是要读大学，可是因为我会觉得有点差别待遇，是因为我的高中是我没有看过志愿表还是什么的就被送出去了。 嗯， 大学也是我当初可以读到还不错的大学，但是因为是外县市，所以就被驳回了。 嗯， 然后就读了一个算离家近的学校。 嗯， 但是弟弟他从高中就是自己选择他想要的学校跟科系。 嗯， 到现在连大学都是，所以他要去外县市读书他们就都很赞成什么的。 嗯， 然后就变成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的爆发点，我就觉得不公平，怎么可以这样。 嗯， 所以我就哭了，我就大哭，我就说我觉得人生都被毁了什么什么什么。 嗯， 因为这个就是我现在读的科系也不见得是我喜欢的。 嗯， 可是就因为没得选择了。 嗯， 然后就有一点就是我都已经快毕业了，然后浪费了我的四年什么什么，我都学不到任何我觉得有兴趣的东西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我爸就会说，如果你觉得这么不满意的话，你就休学出去外面工作什么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为什么弟弟可以选择他有兴趣的东西，学到可能变得很有研究或什么的，那出去外面以后可能他的人生工作或什么可以拿他现在学的这份兴趣或是什么去工作，或是变成他未来的人生，而我却没有办法。 嗯， 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我就大哭。 嗯， 然后就哭到就是他们就觉得我像神经病什么的。 嗯， 然后我妈妈就问我到底有什么问题。 嗯， 那我就直接很坦白，我虽然觉得我觉得很伤人，但是我很坦白的说，我觉得我有点想，就是我觉得我活了20年也够了。 嗯， 然后我妈妈他们就是好像有点被我吓到。 嗯， 可是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你们从来都没有关注过我。 嗯， 而到今天爆发你们才觉得很严重。 嗯， 然后因为我当下我会那样跟我妈妈讲话，是因为我一直哭一直哭，我把自己锁在房间里面，然后我弟弟就走到我的房门跟我说，你是我看过最可悲的人。 嗯， 我就觉得你们怎么可以这样。 嗯， 所以我才就是有点歇斯底里跟我妈讲的那些话。 嗯， 然后就变成他们好像有点被我吓到。 嗯， 对，然后我跟我同学讲这件事情，他才会问我，就是如果是要快乐的过25年，还是要很就是每天都不开心，然后活了80岁这样子。 嗯， 所以我才会想说，那我问问看。可是因为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会选 A 吧？ 对啊， 对 吧？对 啊。可是他说他有朋友觉得可以，就是活得越长久，就是可以看到人生很不一样的阶段或什么，其实也很有趣。 也是啊，也是没错啊。 对，可是我觉得那些可能他们现在目前的人生也非常开心或什么的吧。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特别不开心。 嗯哼， 只是觉得在就是兄弟姐妹的那种过程中，我觉得是不平衡的。 嗯， 但是我觉得我的朋友男朋友什么的都是很棒。 你还有男朋友？ 那没事喽，晚安啦。 好好好，拜拜。 拜拜阿祖妈。 拜拜阿祖。哎呦，阿祖妈生日快乐喽！待会你点播的歌曲，为你送上这首歌曲，也是今天寿星的点播。阿农，谢谢你的祝福，也希望你不止生日，你天天都可以有开心的事情。你点播的歌曲 ，Rachel Platten。 Like a small boat on the ocean, sending big waves